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咁所以呢场咧就系三胆拖一七八九，三拖一七八九，三重彩咧就系一三七八九，四重彩都系复式啊。 咁所以呢一場咧，第二場咧，我尤達嘅心水咧，咁就係五號嘅海南之星啦，應該正頭正路都座位望贏噶啦。咁啊，配腳就一號嘅最合拍啦，八號嘅華美公主啦。咁啊，呢條都應該都正頭正路。咁啊，冷腳就拖翻只輝煌巨星。 咁啊，三重彩、四重彩就五隻穿雲館上次咁啊，中呢個三四重彩啦。咁啊，二號做膽就拖一號啊，就拖一號、七號、八號啊，同埋十號，二拖一七八十。咁八揀邊只做膽咧？我就揀阿蔡若翰嗰只做膽啦。咁啊，一拖三十、十一、十二，三重彩、四重彩就係一三十、十一、十二穿勻佢，咁啊好分啦啊！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乜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谢意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好。 哇！ 阿谢公，你一翻嚟就咁样啊你？ 即係呢個 啲眼唔得啊嘛， 唔係轟動啊！屌，我翻嚟都 製造效果， 我強勢回歸啊嘛！屌你，我少咗一集，大佬。 喂，你唔喺度啊？宋主委 幾？秋涼啊！秋涼， 哦，即係叫我唔好講住啊！ 秋涼， 即係宋委有聽，宋主委爆屍啦嘛，係嘛？即係多嘢講咗啊嘛！即係平時俾我壓抑太久啦，今日開始又要再壓抑啦，係嘛啦？ 暗 進啦，呢個冇係嘛？係嘛？咁呢個睇邊個資料收集得多嘅啫， 即係謝工翻嚟，咁佢做曬功課，我哋就唔使做噶啦，係咪先？ 係， 係嘛？佢唔翻嚟嘅，即係個責任咪交落我哋身上邊啦。 啊嗱，唔講嗰啲啦，嗱，咁我哋睇下文協有兩個活動啊。 係，咁我介紹活動先。 好，出咗開報嚟先， 好。好啦，咁咧，依一個咧就係今個禮拜六下午 4点 到6点，就喺中國文化協會一個鄉叫鄉鎮玩家支持在地農業的發展。嗱，咁依一個咧係一位何立德老師，咁佢就喺台灣方面咧就係。推廣呢個係農業或者漁業嘅一個係生態旅遊啦，咁或者未必需要加生態兩個字，總之係教你嗱，依個唔係教唔係話俾介紹係台灣咩農業或者漁業。 要啲名越長咧，就越似樣 即係文青嘅又 嗱，最主要咧就係譬如你哋去宜蘭三星涌咁樣， 冇錯冇錯，係 啦，就介紹原來去嗰啲地方咧係農村裏面咧有依啲咁樣玩嘅，就主要係介紹一樣嘢。係啦，所以咧就唔會悶嘅。咁大家如果想去台灣咧啲深度旅遊咧，唔好話嚟嚟去都係一月潭啊，咩咩清景農場啊。 佢打卡嘅喎，必然要。 咁打卡可以仲有其他 唔係因為咁講，打咗即係打得太多卡嗰啲咧，就要諗下啲深度旅遊啦。係 啊， 屌你喂！你日月潭嗰嚿咁嗰石嗰啲嗰個潭水，你都影到已經爛曬啦，大佬係咪？係咪你再影去呢個 慈恩塔？ 慈恩塔嗰個塔都已經，你都不知喺下面已經影咗幾多張相啊！ 以前我隔個禮拜揸電單車上去，我都未行曬喎，你行曬啦！ 冇行嗰幾個景點啫嘛，係嘛？咩慈恩塔啊、文武廟啊、咩孔雀園啊嗰啲，我噏都噏得出嚟啦！ 好啦，嗱，咁咧就係喺依個星期六，大家興趣咧就即刻去報名啦咁就我哋會擺個海報喺我哋嘅 Facebook 度，或者大家睇文協嘅介紹好啦，咁另外一個 啊，這個就啱啲文化界啦。 啊， 文青唔啱喎， 咁你有古典文青啊嘛？ 呢啲古老嘢， 係古老嗱，文青嗰啲咧係講嘢都唔撚明嘅，即係嗰啲嘢都講到模棱兩可。 咁咧依個咧就係1月25號星期五晚啊，就都有個幾月嘅嚇。咁依個咧就係今是作非，陶潛覺醒說，哇！喺度聽個名字都夠曬咩啦？ 半夢半醒啊，真係 好深喎呢啲。 我今是作非係個首歸來詞並序啊嘛。 係啊， 嗱啲讀歷史有文化嘅人， 呢啲嘢中學㗎，歷 史有關係喎、 啊，必修科 要採谷採谷東離校啊！屌嗱，你唔識㗎啦， 又見南山係咪啊？ 唔識咯，我亦唔識啊，我真係唔識啊嘛。 聽咯， 所以咧嗱，你係讀小學係咪啊？ 你見唔見？ 係咯，中學嘢你唔識啦。 唔係啦，我同阿習主席一樣咁高水平。 即係咁講，我哋阿宋慶咧就唔使識呢啲嘅。 係， 因為屯門咧有個陶咩啊，叫陶。 唔係陶淵明，陶淵明喺嗰度住啊嘛！ 屌你老味，真係亂鳩咁， 仲想話俾你聽 啦！ 冇嘢，冇嘢， 嗱，我聽轉埋啊嘛！ 啊，冇嘢，冇嘢事情。 唔係你講呢個啊？ 嗰啲係陶氏嘅後人，唔係陶淵明嗰度住過。 真係，係冇嘢事情啦，冇嘢事情啦。 講翻個講。 1月25號星期五晚就7:30到9:30，亦都係喺中國文化協會，大家咧就預先報名。咁而家咧好似已經有好嘅。11月尾已經好像有幾十人報了名 字。唔係呢個題目應該都幾吸引啲誒中意中國文學嗰啲人嘅。 咁就由依個楊利成先生，呢個係中大中文係榮休講師，係啊，由佢主講嘅。嚇，咁呢個真係值得聽嘅依個嚇。 因為陶淵明其實就最出名，寧不為五斗米而折腰向鄉里小兒啦，係咪 啊？咁又出夠六斗米就嚟，即係派。 唔係啊！屌你乜冚家產，佢有幾塊田啊嘛？屌佢冇幾塊田，冚家產家無行產，乜 Q 都冇嘅話，佢都要為嗰五斗米噶啦。屌我為唔為五斗米折腰？我遲 Q 咗個官，我翻去仲有幾塊田可以種下啊嘛？係咪啊？ 係啊，冇錯冇 錯。即係所以咧，一定要有後路。即係你能夠挺起腰骨咧，就因為有後路。 要有後腳先啦。 係啦。 即係你挺唔起腰骨咧，因為你冇後路。 係啦，即係所以無欲則剛啦，嚇就係咁嘅意思啦。 有上多堂。 好嗱，咁我哋繼續翻嚟啦，我哋到我哋嘅主題啦。咁今個禮拜有咩活動介紹？除咗呢兩個， 冇啦，冇啦，冇啦。呢個禮拜都冇乜啦，冇乜啦。呢個禮拜， 冇乜啦 嚇。冇啦，冇啦。好啦，我哋講講劉國榮，我哋今日又揾翻啦 嚇。子仲， 阿子仲嚟啦，係咪啊？佢又嗱，我哋就一齊去睇官選嘅嚇。咁 路線唔同啊， 係大家兵分就。兩路啦， 我哋路線唔同咯。 我哋就係台北同高雄，咁佢又直飛呢個台中啊，咁啊去 咁第三路線啦，點會兩條路咧？高雄台 佢話兩條路， 高雄台北而家又係台中， 佢係北線， 係啦一個中線， 仲 係啦 台北台中到總之北中南我哋都 大勝， 都有人去啦， 都贏啦，都贏 咁啊！所以就即係佢又攞咗啲宣傳品翻嚟，而家攤到成台都係，不過就睇唔到嘅 嚇。好，一陣間我哋可以舉過嚟睇一睇嚇。 係，咁啊喂，咁你講先啦。 咁其實我哋一去到咧就落咗張化先嘅，因為個時間嘅關係咧，咁我哋其實諗住趕落去就睇揾咗阿黃惠美先嘅，咁啊有嗱，因為有啲紙巾啊，有啲旗仔啊，亦都有啲嗰啲宣傳嘅卡仔喺度，咁就 美嘅， 大家係有粉紅色，有粉藍色嘅，咁就 佢嗰個係一個化添啊嘛， 係啦，佢嗰個係一個 PMT 嘅一個彰化縣嘅黨部嘅成為一個 縣長 縣長嘅候選人咁樣， 競選總部 係啦。正 選總部喺等大廈嚟嘅，咁就佢入邊亦都有個招待啦，咁亦都話請我哋有好多，因為台灣台中咧就主要出產啲生果比較多，有啲金啊，有啲橙啊，有啲香蕉咁樣喺度，咁啊 都揾啲水果嚟招呼你哋啦。 佢哋就好啲好多嶄新嘅，即係我哋香港都應該可以學習下佢哋啲影貼紙相機，咁亦都可以打個名落去影張相嘅，即係同個候選人嘅嗰個樣嗰個像咁啊影張相。佢哋好多嶄新嗰啲嘅感覺，係啦。咁之後亦都我哋亦都 第二有冇啲可以你地區發展上面可以攞嚟？模仿一下， 參考下， 參考模仿。紙巾啊，同埋有啲嗰啲之前有啲餅乾啊，亦都係好得意嘅咁樣。咁第二日我哋就去咗台中市啦，咁啊見到啊。咁當晚我哋亦都去咗呢個嘅 盧秀燕嘅造勢大會， 盧秀燕德生宮嗰度係一個分區嘅造勢大會嚟嘅。咁我哋有一個賴朝國議員，咁就好好。 好 nice 咁招待我哋，去咗食一餐嘅競選飯咁樣，咁同埋賴朝國咁啊，佢我唔記得咗佢有冇連任，咁佢啊亦都安排咗我哋同阿燕姐咁啊握握手咁啊寒暄下咁啊喺造勢大會嗰度係啦。 佢一個即係關公嘅重 點。咁你有冇同阿盧秀燕影張相啊？ 有影到相，影到 握到好似俾張相嚟咁，我擺喺度放出嚟啦。 影張相，影到相，係啦，握到手嘅咁樣樣，傾到偈啊，可以傾到三兩分鐘咁樣。 你去拜訪嗰啲咧，就全部多當選喎。你哋就一，你又差少少喎，你隔佢叮叮，而家仲喺度拗緊， 佢腳頭唔好啫嘛。 唔係， 有機會贏。 而家仲數緊票啊嘛，大佬，點知邊個贏啫？ 票箱封咗票箱， 數金啊 金 啦， 今日數金啊數啦，今日開始數啦。 因為大家都動用咗好多啲律師啊。嗰啲義工嚟監票啊，律師就走，即係有啲問題票就要雙方律師就同意。 我張票係咪批咗出咗100個律師？ 總共186個律師，最新消息。 總之律師團啦， 係啦， 所以就即係一路嗱，其實呢一嗱，我哋順便講落去啦。咁呢一數咧，數就數成起碼一個禮拜以上 啦。因為佢逐張驗啊。 係啊，因為即係唔同以前啊，拉張票啊，陳大萬咁。咁跟住咧就俾隔離嗰個睇睇哦，嗰陳大文，咁跟住嗰個就寫個喺陳大文都畫個正字咁。咁呢次咧就係驗屍咁驗啦，即係如果唔係話屌，喂開票都係四點鐘一路去到七點零八點數曬啦嘛，係嘛？咁你點會要寫數成個禮拜？因為呢次咧係要驗票，所以每一張票咧都要驗屍咁驗。因為以前咧可能吸個印吸歪啲少少，咁啊當係一號或者當二號啦咁。咁而家唔係啦，喂嗱呢個印吸咗落去之後。大家就同唔同意佢可能變成廢票，又可能當成佢係真係吸一或者吸二等等，就等雙方律師咧就要大家去同意嗰張票究竟係吸落邊個位嗰度啦。咁所以咧就時間就即係曠日持久啲叫做嚇，即係我哋用個成語啊。咁所以就有排玩，即係起碼玩一個禮拜或者以上添。咁所以就所以頭先話丁丁輸咧。丁丁都係輸㗎啦，咁講啦， 好睇啲，好睇 啲。咁你就除咗啲即係中部嘅話咧，嗱，跟住啊，其實彰化唔係台中嚟㗎， 中部啦，中部， 係中部啦 嚇。原來坐五個台鐵站嘅啫喎，去到台彰化縣彰化縣嘅地方，咁啊就可以落車，就去到佢哋嘅競選總部，亦都好近，行都行到去嘅。咁樣啊，黃惠美係啦，咁樣 咁啊，即係近市中心啦。 係啊， 點解坐五個站多嘅？ 我哋係台中， 你坐咗站， 台中台鐵站，我哋起程出發就向南咁樣，但佢係打橫向西咁行嘅。 你行咗慢線啊，山線，行咗山線 咯， 站南 咁樣。張三係台中人嚟㗎， 咁啊，所以就即係呢次都有冇啲得著啊？對你嗰個 地區工作， 其實好感受到佢哋好照顧我哋，好 温暖。會咁問啊？照顧照，我咁問 嗱，幫助啊！我咩照顧你一個咧？ 仔扮咩？ 即係如果你淨係純粹今次嚟講，可以睇到人競選啦。但係你話如果喺啲社區工作咧，我諗嗰啲真係要要揾啲時日咧，即係去嗰邊慢慢觀察，並唔係去睇一次，即係好似你講嘅。去食蚵仔煎就話識辣咁樣，真係要慢慢去嗰邊去 深究， 係啦， 因為人哋嗰啲所謂地區服務咧，真係同香港唔同嘅， 深耕得好緊要， 係啦，咁你就好似你要揾啲係並唔係揾市長嗰啲，可能就會揾啲市員啊或者里長嗰啲 啦，里長啦，啲市員都大啊，大佬，里長啊差唔多啦，係一個區仔咁，有可能幾千人， 即係可以睇到佢哋嗰個點樣。去社區工作啦，咁樣嚇，即係同埋即係點解啲里長咧喺選舉裏面咁重要咧？咁可以慢慢去 同阿燕姐握咗手去隔離賴少國議員 啊，咁啊，好啦，咁啊，即係都叫做中部都算係叫大勝啦，係嘛？即係基本上就光復曬， 差唔多所有， 其實剩翻。而家邊一個 唔係 有嗰個張咩嗰個叫做嘉義市好似係 嘉義市輸咗啦，阿陶醒輸咗啦， 係 嘉義縣係 咪？係嘉義縣係啦，嘉義縣 咁啊，即係得翻嗰即係輸一個地方 嘅。咁其實嘉義都係南部嚟㗎，中部應該就 偏南，但係都係喺中 南部㗎啦，已經 係 啦。 啱啱我挨住台 南部嚟嘅。其實中部嚟講咧，今次應該就已經民進黨輸曬啦， 藍曬。 加遠書啫， 係加遠書 係啦，嗰度係屬於南部嚟嘅。 好啦，咁啊嗱，呢一次咁一輸咧，就民進黨就啊咁啊呢個陳英鉗啊，咁啊嗱唔係因為敗選而辭職， 嗯、 啊，即係我哋講中選會呢個主任委員啊，即係我哋屌撚咗幾集噶啦啲仆街，咁唔係因為敗選而辭職，係因為咧個台北市個選舉嗰啲安排搞到咁 Q 複雜，整、到成凌晨兩點幾，即係話24、25號嘅凌晨兩點幾咧，先至叫開曬票咧，就俾人屌到仆街，咁佢就為此事負責啦。真真正正為呢次敗選而負責嘅人頭咧，就係、是、一個我哋都鬧撚咗好多集嘅吳欽玲啦， 亦都唔捨得佢走嘅， 真係唔捨得走喎！屌你，即係人人都是吳欽玲喎，唔緊 要。係啊， 啲人好過癮嘅喎，嗱而家咧，佢咧俾人哋鋸咗之後咧，啲人開始同情佢咯喎，又 係 覺得好慘喎。 嗱，我當日講， 因為而家鋸佢冇意義啊嘛，大佬。 係啦，冇錯。 當日我哋話吳欽玲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睇大家翻睇翻啲節目啦，其實我哋都話唔好俾唔好再落台嘅，起碼玩。 佢應該負責任啲，做到2020選舉。 係啦， 當然呢個係啦，呢個我哋都係實踐啦，係嘛？咁但係喂，應該換佢嘅時候，你冚家產，你由成個民進黨嘅中央 黨 到 全黨之 黨政院府。喂，屌你冚唪唥一，喂係蔡英文下令嘅喎， 啊、 因為佢話，就因為蔡吳欽玲咧講嘢咧唔係太好，我哋要全黨傾力去護航。嗱咁啊，咁你死即係唔放佢啦，係咪啊？咁但係喂呢一、這個就種下咗好大嘅禍根。 係冇 錯。同埋喂，我哋講咗好多集嘅啦，吳欽玲呢條女係咪啊？即係咁佢嗱，不過我佩服佢。佢到最後其實之前已經有人話：喂，不如你自動辭職啦，係咪？即係大家好嚟好去，又唔使咁難睇啦。 但係佢 話我唔得， 咪咯。 即係我唔會俾呢啲咩謠言所中傷。 咪咯，謠言惑眾。 我要堅持到底。咁啊，結果就喺呢、這個北農嘅董事會 開閘 啊。咁啊嗱，呢個董事會個議程係冇排到炒吳欽玲嘅，只係講下其他業務嘅啫。咁其實外界都覺得，喂，屌你都冇，即係要炒個人，這個議案一定要擺落去噶嘛，即係好少話擺個臨時動議噶嘛。但係 臨時， 吳欽玲真係喺個臨時動議嗰度有人發難咧，就將佢炒咗。 嗱，咁 即 係 開緊會嘅。 嗱，佢因為係董事會，佢就冇份開嘅，佢冇資格開嘅。咁就，但係當然亦都人就話啦，點解佢唔辭咧？因為咧被炒同埋自己辭職咧，就爭咗成100萬嗰個酬金嘅。 嗱，我唔知係咪唔知佢係咪為咗個酬金啦，係咪？ 哇！咁你陳英玲佢就係為咗酬金啦，就被批評佢即係選舉第二日佢就請辭，但係咧即係一路延後到12月3號先至呢個，咁就係要領埋個年俸 啦， 嗰 個 擺明係啦。 係嘛？咁但係喂，吳欽玲係即炒即時生效啊，大佬。 係啊。 係嘛？ 即刻要即係包復走人啊！要。 即係唔係話？即係唔係我今日通過炒佢，咁你聽日就唔使上班啦？唔係喎，係而家即刻生效。 即時生效㗎。 即係基本好睇戲嗰啲咧，揾個食蕉夾住你，真 係攞翻個攞個水果箱， 撲街嗰啲咁大鑊嘅喎。 可能即係食緊便當， 咁啊，晏晝應該係4點零鐘通過議案嘅，咁所以咧，咁佢都即係隨即就落翻去佢自己彰化嗰條村嗰度啦。 佢都好唔即係面對記者，佢都好唔憤氣嘅。 佢唔憤氣，喂屌啫！喂屌你咁啊！你哋冚家全部嗰啲大人。冇我喐嘅，喐我呢個小女子，屌啦！我話曬都係吳欽玲 B B 啊嘛， 都40幾嘅啦， 喂，都係叫 B B 噶啦，屌你！當呢個邊個係我唔講啦，嗰個即係總之係女人，我哋都講 B B 啦，係嘛？咁佢又即係都唔好話靚唔靚啦，係嘛？起碼都係女人一個啦，女人仔一個啦。咁但係即係你民進黨咁冚家產，即係去炒個喂獻一個咁嘅人頭，諗住去識民憤。 得唔得啊？ 咁啊，識唔識到咧？好啦，咁啊，識唔到咯喎，係嘛？好啦，咁啊，琴日咧就傳嚟消息啦，咁啊，3個 部 長落台， 兩個部長，一個北農嘅總， 北農嘅主任委員啊， 啊， 北農主任委員，咁啊，另外就交通部長同埋呢個環保。 啊，唔係，所以嗰個唔係北農啊，嗰個農委會。 嗱，農委會係唔係北農？農委會即係農委，北農都 under 佢嘅。係。啊，即係 農委會 管理成個台灣嘅農業嘅。 係啦。 咁啊，即係農委會嘅主委。嗱，其實佢個副主委都更加要炒嗰個陳吉仲啊。 這個仲仆街，係呢個仆街咧係逼吳欽玲落台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吳欽玲梗係心甘不憤啦。屌你乜你喂屌你啲冚家產！當年保我嘅時候，個個全世界出曬嚟攬我。屌你今日你大選輸咗，其實即係當然係關佢事啦。咁但係喺佢喺佢喺佢吳欽玲嘅諗法就係關我咩事先得㗎，大佬係咪？係你哋全黨負責㗎嘛？喂，屌你賴清德、陳菊嗰啲辭完，跟住又話喂留， 呢日留翻喺度喎。 屌你你又話啊！屌我即係留喺度俾走咁急。 因為當即係點解咁多人會出嚟投依個反即係反對依個民進黨咧？咁其實吳欽玲咧，即係佢嘅不隆嘅影響佢哋生計。當然因為好多人就話喂，其實應該係依個農委會嘅問題，但係大家好實際就係、是，我而家賣種完嘢賣唔出，我面對嘅係你北農，並唔係農委會。當然大家知道農委會嘅問題好大。 嗱，因為咧佢上任到而家大概都係 未夠 一年嘅，未夠一年，差唔多一年啦，差唔多 年幾嘅。 嗱咁喺佢任內啊，北農喺韓國瑜手下咧，係年年都賺錢。喺佢呢個一年裏邊咧，蝕咗1億。好啦，嗱，好奇怪嘅喎。好啦，嗱，你話嗱，我再講翻轉頭啫。原來咧，譬如嗰陣時啲蔬果譬如你大豐收，拍賣嘅時候價錢低。韓國瑜係會帶住啲人落去。嗰啲農即係各地嗰啲農委會就會同佢傾，喂，我解釋即係點解會咁平啊？大家可唔可以即係將就下？即係會解釋點解咁平，同埋咧係要求呢個董事局咧係通過咧係免呢個手續費，係因為手續費有錢嚟㗎嘛， 係嘛？ 咁即係起碼減輕咗農民負擔先啦。喂，雖然你賣拍賣嗰個價錢低，咁但係如果你將個手續費減咗，可能佢都得翻少少利益㗎嘛。咁吳欽玲就話咧咁。都有啦，因為而家嗰啲咩椰菜，即係嗰啲咩叫做台灣叫咩菜？椰菜即係一嚿嚿 嘅啦，唔係 高麗菜， 高麗菜。 咁而你而家你又賣到5蚊一個， 5蚊一公斤啊，5蚊一公斤係台幣啊，講緊。 又係5蚊一公斤，好啦，佢話嗰個紙箱咧都要30蚊個，冚家產個紙箱大概擺咗唔知6、7個啫， 廿公斤， 即係我。我賣曬嗰扎嗰幾嚿高麗菜啊，都唔夠成本買個紙箱，咁我就揾籮啦，一個籮裏面裝20嚿嚇，咁個籮可能平啲啦，我唔知啦，可能個成本低啲啦，咁好啦，咁個價錢咁低，咁啲人就話喂，不如 蝕啦，蝕水啊！佢中嘅時候， 佢話不如咧就即係將免咗手續費啦，吳欽玲話照規矩做，即係照規矩做唔撚曬免啦，咁所以啲農民係。有怨氣嘅。 嗱，北農嘅錢咧係點樣嚟？即係點樣去賺錢呢？就純粹靠手續費啦，同埋拍賣嘅佣金嘅。咁佢哋就因為佢純粹係一個經理人嚟嘅，經紀嚟嘅，即係中間經紀。 中介係 啦。咁係即係以之前賣到價錢，咁咧就農民就有得收益啦。啲拍賣員咧亦都有 佣金。 佣金唔錯，獎金唔錯。 嗰時韓國瑜咪將7000萬分俾啲工作員咯。 跟住民進黨鬧啦。係啦，咁到吳欽玲，咁你話因為依啲其實係啲基層嚟嘅，啲勞工階級嚟嘅，咁你吳欽玲嗰啲就話係社運出身，咁點解要取消依啲，即係對依個低下階層有好處，對依個即係勞動階級好處嘅，你留啲錢嚟做乜嘢咧？ 咁啊，所以即係嗱，你既然你嗱收手續費，理論上北農唔會蝕本㗎，但係點解蝕咗1億咧？咁好奇怪喎！即係啲錢去曬邊？ 啲錢去曬邊？ 係嘛？即係所以係一個謎案嚟㗎。咁當然裏邊好多古靈精怪嘢啦，呢個我哋家外人唔係好清楚啦，係咪？好啦，咁啊，陳信吉呢個唔係陳信吉點？陳信吉我啲老友嚟嘅。 陳吉仲 係 假面。陳吉仲咧就話咧， 阿小吉台北人假面條啦。 下一次。 佢話吳欽玲啊，佢話咧，佢其實佢做咗好多嘢嚇，咁咧就即係離開之後咧，大家先至能夠理性咁檢視到佢嘅政績。佢話而家吳欽玲係離開最好嘅時候啦，我唔知講乜鳩喎。 即係最好呢個時間走啦，即係最恰當。 佢做咗好多嘢， 係 佢你哋可以慢慢檢視佢嘅政績，但係咧。 佢呢個時候最好走啦。 喂，呢個都好衰喎，好明顯呢個陳吉仲咧， 陳吉仲嘅代理而家農委會啦，因為 獻兩唔一名出嚟殺頭，佢自己就可以脱身。 誒，仲話佢係嗰個任務已經完成啦， 解 完成。 咁跟住咧，又驚吳欽凌咧，即支持者唔開心喎，於是講啲好話啦。即係殺咗你之後就風光大狀啦，即係咁嘅樣。 咁其實而家喺即係中南部啊，好多農民咧，其實咧佢哋咧就固然係唔中意係阿吳欽凌啊，更加唔中意嘅啦，更加對反感咧就係呢個陳吉仲。 啊！真係慘。 咁就即係好多 陳吉仲同埋一個林聰賢啊，即係呢個 中聯主委啦， 委會主委啊，林聰賢啦，呢個吳家產嗱呢其實呢兩對活寶貝嚟嘅，就主委走。副主委其實都要跟住走， 但副喂大佬你走咗就佢坐正喎、 啊，係唔係咁你起碼 at 住先啦 ，at 停啦。但係個問題，喂屌你咁你兩對活寶貝係搞到成個農業大寨，喂呢次民進黨輸，冚唪唥輸喺啲農業區啊，大佬， 中部農業區全部輸曬、 你兩個冚家產唔撚使負責，你係咪 政治任命嚟啊？呢啲官員， 唔係呢應該係咪走得啦嘛？ 嗱，咁其實喺中南部啲農民即係會係起義啊！咁其實除咗呢兩個啦，咁當然仲有呢個民進黨嘅呢個副秘書長啊，洪咩啊？嗰、那個洪咩佳啊？ 洪孟楷 佳嚇，嗰、那個唔係嗰、那個女士，副、那個女士嚇。咁、其實同埋呢個台北市議員啊，梁文傑，咁其實。佢哋喺電視度咧，就攞住一啲數字出嚟，答啲農民，即係啲咁嘅所謂即係政論節目裏面咧，啲農民又我幾慘嘅啦。佢咧攞啲即係一念咪睇唔起啲農民個嘴臉， 嗰啲下層啊嘛。 係啦，咁咧就攞啲數字，唔係咁樣喎。但係啲農民，喂，我哋實在，我哋係賣得咁多，我係收到咁多錢出嚟翻嚟，你話俾我聽，唔係喎，拍賣價唔係咁，中間錢喺邊度？ 咁所以就好奇怪啊！因為即係喂，農北農係冇理由唔賺錢嘅，係咪？喂，你基本上係無本經營嘅喎，嗰、那個building又台北市政府起嘅，係咪？喂，你又收停車場費，又有拍賣費，又有佣金，又勾劃幾樣嘢，你有好多收入嘅喎，大佬係冇理由蝕。但係你即係吳欽凌再任就唔見咗一億，嗰億去邊咧？係咪咁又真係？呢、這個唔知啦。 咁其實喺上一次呢、這個即係佢哋內閣有改組嘅時候咧，咁我哋有講過，其實好多時候咧，佢哋係揾並唔係揾翻佢哋嗰個專長嗰科嗰行。 唔係專業啦，唔係專業啦。 係啦，即係好似而家農委會落依兩條友，喂，都唔係本科出身嘅。 呢啲咁嘅酬庸啦，都係我哋成日講係咪？即係呢個咧，嗱，民進黨呢次輸裏邊好大嘅原因一部分就係、是。你是酬庸式找一些不是專業人士是坐在一個專業的位置、然後你一領導一堆的人然後就搞到亂晒龍喂這些要還的這次就還咯是吧喂你不是輕輕放過你的所以你陳吉仲沒理由還坐在一個位置的大佬、你林聰賢醒目走得快啦是吧你這個副主委你不是還有這些人說的話說太多、有啲嘢，尤其是呢個時候敗軍之將，屌 何足言用？ 係啦，屌冇撚講啦，冇撚講我以前點打得啦？你輸鳩咗啦嘛，係嘛？哇！我屌你以前我一個打十個，咁你今日輸咗，你又唔好講以前打十個啦。 少句聲當幫忙。 咁但係咧，呢班吳家產 閉門思過先。 但係呢班吳家產咧，仍然咁多口，仍然周圍放話，即係左賴右賴，話屌你我嗱呢個正冚家產，我最好噶啦。嗰啲撲街嚟嘅， 係咯，推卸責任 就學咗阿吳欽凌咁樣就好似伶俐咁啊，但係咧就好即係死雞撐飯蓋 咯。就好似阿小英講，我哋今次敗選咧，我哋嘅錯咧就係話我哋行得太快啊， 市民跟唔上啫，人民跟 冇留意到原來咧民眾跟我哋唔上，係你哋嘅問題啊！ 呢啲咧，呢啲係好鳩文青嘅嗱，呢啲講法真係文青話嚟嘅，屌你老味！喂，你係。你是輸了就輸了係咪？虛心檢討，咪你可以很大方嘅啫嘛。 佢仲 虛心檢討， 佢而家仲批評嗰啲批判嗰啲民眾跟唔上 你。係咯，屌你！原來我改革得太快，係民眾跟唔上。屌你！咁你再快啲啦，民眾更加跟唔上，你咪二零年輸鳩埋咯，係咪？ 我哋會再 你唔夠覺醒，你唔夠覺醒， 我哋會再調整步伐。你即係 唔係你好多嘢講得嘅，即係大風得睇嘅嘢。喂，屌你個最後一里路咁撚文青，你都講得出，打到咁冚家產，打到咗咁撚多文青。嘅心諗心坎，喂，屌你講啲人話先得㗎， 屌你咪講啲都唔撚人話嚟嘅，哦，因為我改革得太快，我又唔知道啲人民跟唔上，乜撚嘢話嚟嘅？ 咁佢即係嗱，即係間接唔係間接咯，間接話俾你聽，我嗱，我哋真係做緊嘢嘅，我哋做緊好多好嘢，不過你哋唔明啫，唔緊要。 唔係我錯， 唔係我錯， 唔緊要，我哋繼續做， 我哋繼續做。 屌2020嗰出都唔撚做咁啫，係嘛？ 咁其實咧就係等於我哋香港講嘅堅離地，咁我哋咧台灣叫不接地氣，係啦，不接地氣， 係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嗱，我估如果佢即係蔡英文堅持咁樣嘅態度咧，2020咧，第一佢分分鐘唔使佢選，第二就算佢選，都係冚家產多噶啦。 我哋一陣間再傾啦，邊啲人選就。